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转， 国歌曲 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大家通过这 APP 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啊。首先我们听到一首新歌，是来自朱静熙和 Chase 一起合作的新歌，叫做《不想当阿龙》。阿龙，谁是阿龙？我们先来听这首新歌《不想当阿龙》。 Don't wanna be alone。 穿高贵的衣囊逛街，衣饰随便选，从猫的眼睛里读时间， 因为发现 随波的人，保留的人，想把比赛结束的人，打工的人，恋爱的人，谁是那个阿龙的人？一种极的感觉，因为你的理由无限想喷下整个世界，最触摸的瞬间，如此真实的体验，不忘的比阿龙 anymore， 不能比阿龙，不想当阿龙。 两位在音乐上都很有想法的音乐人，一位是朱静熙，还一位呢是通过乐队的夏天被很多人所认识的，成立了短短两年的 Mandarin 主唱哈，乐队的主唱也是位 DJ 啊 Chase 合作的歌曲《不想当阿龙》啊。刚才的问题是谁是阿龙？我们看一下这首歌的英文名就非常的清楚了 ，Don't wanna be alone。好，那接下来这张专辑呢也是有些阿龙的哈，在四年前发表，2017年12月29号，彭佳慧的专辑《我想念我自己》。我们来听这首标题主打歌曲，很适合在这个季节，在年底辞旧迎新的时刻来听，有一点点温暖，也有一点点伤感，当然有一点点阿龙孤独哈。我想念我自己，彭佳慧。 岁月无声无息推我们前进，幸福不知不觉被现实碾平。夜灯下皮肤里失去防备的不专心，是否不够满足我也常怀疑，走完红毯后才懂生活不能预期，镜子前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今天多美丽。是谁说女人要奉献一切才可以用光了力气，却忘记照顾自己，是能让我勇敢回头看失去。我除了很爱你，我也想念我自己。是否不够满足，我也常怀疑，走完红毯后才懂生活不能预期，镜子前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今天多美丽。是谁说女人要奉献一切才可以用光了力气，却忘记照顾自己，是能让我勇敢回头看失去。我除了很爱你，我也想念我自己。 边界的原野，愈合抱歉的。 五年前的今天，2016年12月29号，张碧晨首专，标题主打《开往早晨的午夜》，作词人是李卓雄，作曲人是马来西亚的音乐人方炯嘉，也是歌手方炯斌的弟弟啊。2014年的张碧晨在中国好声音夺冠，然后用了2年的时间才完成了个人首专首秀啊。接下来呢，这两张发表在12月29号的专辑都是来自台湾地区的乐队，曾经呢是彼此的这个同门师兄弟的关系啊。首先是15年前，2006年12月29号，五月天推出他们的第六张专辑，叫做《为爱而生》。那么在专辑筹备期呢，鼓手冠佑迎来了自己的小公主，而吉他手石头也升级为准爸爸，让他们为这张专辑定下了爱的基调。我们来听五月天。为爱而生， 就等你的一个眼神就能为你照真，为你建立所有变成和天上的星辰。如果你一个笑，如果你一个吻，更多伤痕更多心声，就让爱更动人。只因我为爱而生，只因为我为爱而生，我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人生，为你 心沸腾，就不会有悔恨。即使化成无名烟尘，在故事的尾声。 接来电，大家都佩服我的体力，为了生活我也是不得已，谁叫我是 busy man， 翻成中文要怎么念？忙碌超人。 什么叫做超人？ 就是超级卖力的人，忙起来可是六亲不认，我的评价只有一句 你好神。 哦哦，谁人觉得累了， 哦哦， 也有任务等我完成，每天忙着救人，其实我只想要一个平凡的身份。 你又在忙什么？你又在干什么？时间永远不够用。 越来越不便，妈妈说要赢在起跑点，那不就是负担多补一点点，从小负担大到还不是很会，谁知道就要进入了社会。妈妈其实也很可怜，每天要接你上下学，常常给你 你是大补贴，有事没事还要被顶嘴。 Busy man and busy mama， 你们的生活都太过紧张，给自己放个假，跟 MP 老师一起说呼撒呼撒。这个突然的动作重复五遍，是不是感觉好一些？累到抓狂的时候就找人念。现代人的生活都快要把自己逼疯，你们真的都需要一天时间 relax。 在忙什么？你又在干什么？时间永远不够用。Maybe just take it easy。 Money money又在忙什么？ 2009年的12月29号，大家认识了一支还蛮特别的乐队，他们就是 MP 魔幻力量 Magic Power 啊，凭借首张专辑进入到大家的视线当中。他们兼具了这个乐队跟电音，还有吉他、贝斯、鼓跟 DJ 的混搭，再加上双主唱的配置，所以显得非常的不一样。另外在音乐上面也是将舞曲、电音、摇滚、流行，反正很多元素呢 mix 在一起，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当然现在这支乐队呢已经解散了啊，大家还蛮想念他的。刚刚就是他们的首专的主打歌曲，叫做《忙碌超人》。嘿，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呢播放一首新歌，这是来自 Tank 的全新单曲，叫做《欲擒故纵》。 Tank 在复出歌坛之后呢，尝试了非常多的曲风，比如说 EDM 啦、复古舞曲啊等等。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又回到了大家所熟悉的 R&B 的曲风啊，有点 old school 的感觉啊，熟悉又好听。我们来听 Tank 的新歌《欲擒故纵》。 Cheers. 不清，无法挑剔你的脾气，我也只好认命。 只能配合你玩于今夜无从游戏，只要你愿意怎样都可以，因为你是我决心的不可代替。 北京音乐广播，新年好。地球公转一圈，我的日记又写完一本。二月收到妈妈寄来的年货，三月北京下了一场春雪，五月打工人的加班日常，七月庆祝党的百年华诞，八月爱上全红婵和苏炳添，十一月北京下了第一场冬雪，十二月和九七四一起倒数跨年，五四时间步履不停，化作悲喜、戏文和卡路里，而每一个昨天，都让我对明天更加期待。你好，2022，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麒麟直播的中歌榜。接下来是陈楚生今年夏天的一首单曲，和火星电台合作的《D 夫人》。D 的意思就是 different， 表现出自我的态度的同时，也呈现出既定印象截然不同的全新的陈楚生啊 ，D 夫人啊。 可爱的她，偶然如花。我的吉他 E minor 不忧伤 Cinderella 并非童话世界绝对，蝴蝶飞分门别泪，可你处理的搭配独具品味，欲望并没什么不对， 的他突然如花，世界啊开始疯狂，我的吉他E minor 不忧伤， Cinderella Cinderella Cinderella。 学业做个理想家，若有梦境要他家，还是死都不顾唱也唱起他，挫败那时记住吗，再战再来也不怕，虽战败至半场，从事里有战斗。 是来自香港的 Super Moment 乐队呢，在2019年的专辑《无尽》当中的主打歌曲叫做《一样不一样》。我们听到这是 EMO 啊，这个 Rock 劲道十足啊，坚持自我，勇敢前行。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FNR 飞儿乐团的前主唱费詹文婷在2017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小太空》当中的《象牙塔》。这张专辑已经就没有了飞儿乐队的流行摇滚曲风，而且是完全的电子化了。那么这个星期呢，费呢有新歌叫做《焚风》来中国榜打榜，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发表了自己个人的第二张专辑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飞张文婷《象牙塔》，稍后是另外一个飞王菲《不变》。 关上门，随着我来，这是虚假的舞台，所有热闹的声音与你无关。假如你也会好奇，我为你解开谜底。 听到这是王菲的一首歌曲，叫做《不变》啊。那首还叫王靖雯，收录在1994年的《天空》专辑里面。这首歌的作者是黄舒骏啊。特别喜欢黄舒骏的作品啊，他写给王菲的这首歌是空灵唯美又另类时尚。而自己的歌呢，则是工整沉静，书卷气十足啊。接下来我安排一首黄舒骏自己的代表作哈、啊、来自1989年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的标题曲，叫做《雁渡寒潭》。 雁渡寒潭，燕雀弹不留影，惊鸿一 潮去，洗去多少足迹，不觉得物是人非。多少人曾经轻轻掠过地，多少人曾经闯入我的内心世界，多少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撕裂，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在这土地繁衍，岁岁年年，多少人默默挥下他们的汗水热血，多少人只是贩卖台面上的谎言，多少人随时退飞远走高飞，多少智慧才能破解这虚伪的一切。最后却变成魔鬼，多少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却向往另一个世界，多少智慧才能逃离这古老的语言。沿路寒潭隐去探路流言，今后 听到这是黄舒君1989年他的《雁渡寒潭》，有着那个时期流行音乐特有的文艺气质。后来到了2001年呢，黄舒君集结了他的《首首好歌》以及写给去世好朋友杨明煌的作品，合成了那张非常经典的《改编1995》。那么，而当年呢，跟这张专辑同一天发表的是当时歌坛的新生力量的那一位的第二张专辑，就是周杰伦的《范特西》哈。20年前九月的某一天，这两张专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文流行音乐新老交替的瞬间。有些人打开了黄舒骏的《改编1995》，和他一起嬉笑怒骂，一起怀念感伤；还有另外一些年轻人打开了穿着红色卫衣周杰伦的专辑，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爱在西元前》。 在人潮中，你只属于我的那碗面。经过。

进入啦啦啦啦。马上就要听的歌曲是欧巴桑阿轩的《爱不离手》。年前的辞旧迎新的时候，2011年12月份的欧巴桑阿轩带来《我爱我》专辑，我们听到这是里面的《爱不离手》。这首歌曲的作曲人、制作人呢是小安啊，小安是非常这个有才华的音乐人，他这个跟张学友、蔡依林、跟张惠妹等等啊这些顶级歌手都有深度的合作。当然对他来讲的话，人生最重要的合作歌手是张学友，因为在2001年为张学友带来了一首风格很强的《天气这么热》。天气这么热，那么热，这么热，就是那首歌，就是小安写的一首歌曲。那么从那以后的话，他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成为了这些著名歌手争相邀约的合作对象啊。那么他和张学友合作有很多的作品啊，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是2007年的专辑标题曲，叫做《在你身边》。虽然是一首情歌，但是歌曲当中有一种平缓的亲切感啊。当时张学友迎来第二个女儿出生，所以他说这首是送给小女儿的歌。 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他就静静的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逞强的站着站着，却不住的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

辑呢，只是2006年林忆莲的专辑《呼吸》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一个人》。这张专辑呢，虽然都是情歌，但是跟之前李宗盛时期的那样的一种哀怨情歌路线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找来听听看。制作人呢是来自内地的曲世聪，以及那个时候真的是蛮新鲜的面孔，李宗盛的弟子叫做李建清啊。好，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这个组合呢，一度成为了演出市场的佳话。两个人呢，在2003年首次联手，在香港拉开巡回演唱会的序幕，没想到效果会非常好。那么之后呢，就陆陆续续的演到了全世界的很多的城市哈。在外人看来，两个人呢可能是临时搭伙开演唱会赚钱。不过呢，在观众的热情要求之下，一演再演，竟然就成了一个著名的品牌。他们就是谭咏麟跟李克勤两代歌手所组成的左邻右里这么一个组合。那接下来我们听到是在2003年的今天，12月29号推出同名专辑《左邻右里》当中的《爱与痛的边缘》。 微微彷徨路尽，回望这一段。你吻过我的脸，曾是百千遍，抹去想，终有一天，夜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三点，哪怕与你相见。仍是我心愿，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口口声声的欺骗？让我一等再等，再等一天，共你拾回温暖。像雨点，此段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哪怕与你相见，仍是我心愿。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口口声声的欺骗？让我一等再等，再等一天，共你拾回温暖。情像雨点，此段难断，越是去想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情像雨点，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挑选？

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伤悲。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尝过后悔的滋味，金钱地位过到了却好像退回。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在婚礼上多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方向，我没有方向，迷失方向，我模糊了焦点，像被风带路跑一样，就选择遗忘，就选择遗忘。 戴佩妮2002年专辑 Just Sing It 当中的时间快转，时间真的是飞速的旋转，你看今年就要过去了，我们要跟2021年说再见，2022年马上就要到了啊！谢谢大家一年来对麒麟的支持，同时也可以请各位在抖音搜索寂寞电台，关注我个人号啊，每天都会有新的朗读送给大家。今天呢，这个更新了最新的这个新年祝福，希望大家能够接受到我的诚意啊。接下来是2004年信乐团《海阔天空》啊。 我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从不结果，无论种什么梦，才张开翅膀，风却变成梦，习惯伤痛能不算收获，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没把汗流了，生命变得厚重，走出沮丧 爱的勇气都跑到哪里去？还记得你要带我去的天堂，如今只剩下天边一丝彩霞。日落的这一刻，我的心没太阳。 这是来自台湾地区的落日飞车乐团翻唱李心洁的一首歌曲，叫做爱错啊，收录在最近的一张合集滚石四十，滚石壮乐队四十团拼经典。 还记得你要带我去的天堂，如今只剩下天边一丝彩霞。日落的这一刻，我的心没太阳。 从1980年创建滚石到现在呢，已经走过42年的时间了，并且呢会在特别的节点推出一些纪念性的精彩的音乐企划哈。那么这是滚石四十的一个企划。好，今天的结束曲同样也是一首翻唱。我们时间到了2003年，这个当年的这个朴树推出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的时候呢，与他同属于华纳唱片的郑秀文的《近水楼台》翻唱了朴树的《我爱你再见》啊，收录在他的粤语专辑《啦啦啦》当中啊，歌词不一样，歌名啊是一样的。我们来听一下郑秀文的《我爱你再见》。那我们今天也要说声再见啦，我是麒麟，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中歌吧。 也许喝下了香槟，面前面孔都映进迷人，人潮如同我会中，你这主人偏走近。 Lady shall we dance， 声音仿佛舞动了心。Thank you.